简单讨论区新闻报道。今日是6月5日星期四，先为大家报道关于六四的新闻。在报道开始之前，我们邀请听众为当年六四的死难者默哀10秒钟。本港昨晚在维园、中环军营、尖沙咀都有悼念六四的活动，而其中维园有180,000人参加支联会举办的烛光悼念集会。在集会结束之后，有超过200名市民响应学民思潮、学联和社民联的呼吁，游行至中联办请愿。而中环解放军军营外就有5至6名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并展示港英旗及杀人军队拉翻中国的横额。而在尖沙咀，由普罗政治学院和热血公民主办的集会就有大约7000人参加。集会高呼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以及打倒共产党等等的口号。而集会结束之后，参加者响应黄杨达呼吁自发到广东道游行，人潮到10:30陆续散去。上水亦有市民自发悼念六四，大约有70人参加。另外有30人踩单车由油麻地驶至维园，希望重现1989年时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用单车传递信息的情景，唤起更多港人认识六四的真相。而在昨晚8点左右，电脑版胶灯突然出现无法浏览的错误页面，但是 M 版和大部分 Apps 则能够正常浏览。直到9点左右，电脑版胶灯才回复正常，管理员对此并未作出任何交代。跟住落嚟睇下站务的新闻。有会员忧虑公投被滥用而发表防滥用洗版起诉公投条例草案，希望订立规则以避免会员滥用公投。新条例正处于联署阶段。根据草案内容，若有人滥用起诉公投，那个会员可能会面临惩罚。新条例目前仍未取得足够联署。由于胶灯版规修正议案动议企公投法，至今仍然未被管理员承认。即使新条例能够在会员之间通过，亦都不一定被管理员接受。昨日有会员发起风帐动议，分别指会员声和春花秋实违反版规，但动议不获通过。根据动议内容，声涉嫌因为经常鞭尸而影响正常的讨论，而春花秋实则涉嫌因张贴妨碍讨论的图片和鞭尸而影响正常讨论，最终两项动议都不获通过。而支持春花秋实的会员就认为他只是间中失常，罪不至 ban。 后来有会员再度动议封锁春花秋实，同样未能够通过。有会员对公投结果感到不满，认为不应该姑息间中失常的人，但是亦有会员对此等动议表示不满，认为会员不应该太随意发起风帐动议，公器私用。另外，会员刻意推旧帖抗议纵容鞭尸的会员，会员登高派交对公投结果感到不满，于是自发故意推旧帖，希望令会员正视鞭尸的祸害。有其他会员就批评此行为，认为大家应该尊重公投结果，尊重民意。今次推旧帖行动规模不大，未有对讨论区造成太大影响，亦未有造成回响。最后看看今日报章头条摘要。多份报章包括明报、苹果日报和新报都以六四集会为头条。信报就以房委会将发售86个居屋单位作为头条新闻。星岛日报头条就报道位于湾仔捷船街的住宅地最后由合伙以天价夺标。大公报就以拨款条例草案昨晚终于三读通过作为头条新闻。成报头条就报道香港商业广播有限公司创办人何佐之在昨日上午8点在让和医院病逝的消息。文汇报头条就报道恒地主席李兆基反对占领中环的立场。今日的新闻报道完毕。